会否等你就似这歌，而飘飘忽忽的你，都真的决定别离后，留低空空虚虚的我，估不到结局是这歌。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啊，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旁人来静静探听我昨天哪里出错，何时重逢迷失中飘起这首歌，是旧日是仍挣扎着的某个故事，可惜这份信念到今天多么无助，曾天天真真的你，爱假想某日别离后，而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而飘飘忽忽的你，都真的决定别离后，留低空空虚虚的我，估不到结局是这歌。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12:08陪伴你的依然是 MyFM 105.5周末早阳光，我是苏萍。前一天晚上的晚餐没有吃完，第二天热一热再吃，这是很多人的习惯。但是你知道吗？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能隔夜再吃的。有些食物隔夜之后，不仅营养价值有损失，还会产生很多有毒有害的物质，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不要走开，两首歌过后，我们来盘点一下几种不能隔夜吃的食物。一首来自张曼玉，《如果没了你》。 如果没了你，世界会继续转变，美丽的地方小鸟依然飞翔，星星还会闪，花儿笑得多灿烂，可是我该怎样下去？ You know my sweet, nothing be the same for me after your love. Would I know how to stand up on this lonely feet the way?May see we

爱的潮水也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 一首来自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5周末早阳光，我是苏品。来继续聊一聊几种不能加二次加热和隔夜吃的食物。前两种呢是菠菜和芹菜，这两种蔬菜是一定不能隔夜后再回锅的，因为像菠菜啊、芹菜这种绿叶蔬菜中，硝酸盐的含量都比较高，那再次加热之后很容易转化成一种致癌物质，就是亚硝酸盐。还有就是像土豆啊、鸡蛋啊、鸡肉等，都是不能隔夜食用的。好的，徐佳莹，不要再孤单。 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给你的爱 确定，不是你。

首来自黄征的《爱情诺曼底》。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周末早阳光，我是苏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前红军利物浦队长杰拉德呢宣布挂靴，结束了自己19年的职业生涯。杰拉德为利物浦出场710次，打进186球，帮助球队赢得了8座冠军奖杯。他也是历史上唯一一名在足总杯、联赛杯、欧冠和欧联杯决赛都有过进球的球员。那在之后得到教练证书之后，杰拉德可能会走上教练的岗位。 OK， 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许飞，慢慢的我。 三月我在屋檐下坐着，用黑色铅笔给某个人写信，我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写一撇一捺，写错就用橡皮擦。六月我在田野里骑车，用彩色的天气给某个人唱歌，我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唱，均匀的呼吸，唱错词也不着急。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我并不是看破，是学不会强夺。小小的车票叫某个人的家，我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唱，一草一木享受这孤独。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我并不是看破，是学不会想多。人间的烟火那么辽阔，我丢掉了线索。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我并不是泡沫，是不想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 听听看。 你说红冷的像水仙，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你说我在等一个雨 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猫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是他开始追逐，他不注意致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苦越想在迷途，爱生不起你赐给的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相遇的人

到非常嗨的一首歌。12:49，这里是 MyFM 101.5周末早阳光，我是 Sophie。本周呢有两部值得你出门一趟的好莱坞大片，分别是《神奇动物在哪里》和《海洋奇缘》。前者啊是好久不见的魔法动物，后者呢是热情洋溢的夏威夷舞蹈。周末的时光，如果看个电影的话，也是不错的选择。好啦，今天的周末早阳光就要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时间飞扬陪大家一起继续好音乐，拜拜，周末愉快。 天津有奥特莱斯，感恩回馈，亲情放假， 晴暖初冬，风尚大衣节火热开启， 名品云集，超值特惠，多件尊享折上折， 消费满额赢好礼，50元购物券随机送。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MyFM MyFM 100.5。 有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升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关心不如沉默，看着你就想到你在怀中，你温柔的背后是心情的曲折。Oh, 全世界我只看见你的视线，你的一切。有人问为什么在我眼中有火焰，你和我笑一整天。哦，全世界我只看见你的伤悲，你的雀跃。我会挡住别人对你冰冷的语言，要让你抱着玫瑰，哦，感动落泪。什么？你最知道我会很不舍得，你牺牲了所有。就算很难，就算很烦，还是忍受。你最知道我的情绪很多，但亏欠就难过。看着你，就想到你在怀中，你温柔的背后是心情的曲折。哦，全世界我只看见你的视线，你的一切。有人问为什么在我眼中有火焰，你和我笑一整天。哦，全世界我只看见你的伤悲，你的雀跃。我会挡住别人对你冰冷的语言，要让你抱着玫瑰，哦，感动落泪。没有说多依赖你，但你都了解。只看见你的视线，你的一切。有人问为什么在我眼中有火焰，你和我笑一整天。哦，全世界我只看见你的伤悲，你的雀跃。我会挡住别人对你冰冷的语言，要让你抱着玫瑰，哦，感动落泪。 支持我，支持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孙燕姿。 寂寞在流动，某些真的假的梦，心在午夜里隐隐的痛，各有各苦衷，无论猜中与未中，各有各容易，各有各不同。但愿是场梦，对你当初的心动，我自有办法抗拒认同，然而全无用，投入所有已断送，我在笑着痛，你也不懂。好比火星跟水星相恋，有过灿烂影踪，你转到某一个时空，失去了互通。今天尽管可始终相拥，眼里却没透通，没法对抗倒数这时钟，一种爱千种刺痛。暗中多少个黑洞，可

小小的打断，小小的我傻傻的，我的心里总是只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一首容祖儿的《小小》开启了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在这样的一个午后，我们或许快乐，因为周末的时光总是这样慵懒而轻松；我们也许惆怅，因为明天我们将迎来的是周一，我们又要面对工作，面对生活。然而，无论你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暖暖的午后，让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 My Music， 大家好，我是品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Redeem 我是最新好音乐，这里是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自发行第一张唱片以来呢，黎明便以斯文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但在96年的时候呢，当他遇到了雷颂德，随即便脱下了白马王子的枷锁，以电子音乐带领音乐潮流。随后呢，迪士音乐便风靡全球。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DNA 出错》，它的曲风和歌词都十分特别，有点怪，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心意。好的，接下来《魔幻力量》，我无法不爱你。 几首歌，这是我告白的第几回合，我还是无法接近我。

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你窗边的卷曲头发，残酷的说明，长年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你的多情注白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回敬。你的绝情注白所有爱情，好不容易下次清醒，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 好的，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纯情满满的歌曲哈，来自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还记得电影当中的少女林真心遇见暗恋的校草欧阳非凡时呢，小心脏可以说是扑通扑通的乱撞，而校霸徐太宇呢总是凶神恶煞的对他，却又耐心的教他滑旱冰，还主动把他推向男神校草的身边。在这百转千回以后，林真心才发现原来他的小幸运就在身边。其实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往往苦苦寻觅，但最后发现最珍贵的那份幸运就在身旁。接下来请出田馥甄，小幸运。 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心。

rock and roll. 很嗨的一首歌哈 ，Right Now 来自阿肯，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 Fan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说到阿肯呢，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也没有关系，我相信你还记得在《我是歌手》当中帮唱张信哲的那位黑人歌手，他还在南非世界杯当中呢演唱了足球金曲《加油非洲》。好音乐不间断，接下来请出的是鹿晗，《某时某刻》。 以德国血统赋予的匠心和创新，让大众不止于大众。全新大众 C 级豪华旗舰飞典辉昂，27日于泰达生活馆 MSD 锋芒上市，诚邀莅临品鉴。详询上汽大众慕宁店6620-0680。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wonderful. Are you? Who's gonna catch me when I fall? Are you? Feel the way you wish yourself.回到答案时的那扇门，我相信最后当我转身，当我眼睛天空像坠入海中。 Someone will catch me when I fall. I know. Someone will catch me when I fall. I know. 你们先唱，这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初太神奇了。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初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初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初。 打理湖都不开鱼， 茫茫草原驾车狩猎， 五星双温泉酒店 特色猛餐令人垂涎， 行程如此精彩，你怎能不来？ 12月26日 MyFM 100.5当家 DJ 带你北上内蒙古，开启私人定制自驾旅程， 拨打58565990报名 MyFM 内蒙古自驾游，特惠价每人仅需1998元，出游行程敬请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 My taste， 我的味道。My soul， 我的内心。Myself， 我的自己。My style，My love。这里是 MyFM 100.5，我的音乐电台。 MyFM。 I wanna know whoever told you I was letting go.The only joy that I have ever known. Girl, the lion. Just look around.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used to know, just giving up, they wanna let it go. But we're still trying. So you should know this love we shared was never made to dieI'm glad we're on this one-way street, just you and I, just you and I. I'm never gonna say goodbye, 'cause I never wanna see you cry. I swore to you my love would remain, and I swear it all over again. And I'm never gonna treat you bad, 'cause I never wanna see Some people say that everything has got its place and time. Even the day must give way to the night. But I'm not fighting, 'cause in your eyes I see a love that burns eternally. And if you see how beautiful you are to meBe times we wanna say goodbye, but even if 为了升职，忍受加班的折磨， 忍忍忍，不忍了。 为了减肥，忍住美食的诱惑。 切，在 MyFM 100.5的音乐世界，才管不了这么多。想听歌，现在马上转到这个调频。 MyFM。 爱情征服变幻透

呼吸，我怎能微笑放开你，却在心底泪流不已。两个人等谁决定，有时多想提了行李，二话不说飞去找你。每当深夜寂寞来袭，我更确定我多爱你。我把我们拆散，但我们不伤心，因为知道爱不能只走到这里，还要往前去。遥远的爱着像易碎的玻璃，思念这么残酷，残酷竟然这么靠近。冷冷的空气叫人不能呼吸，我怎能微笑放开你，若爱没有用力。想你的时候你到底在哪里，世界如此安静，安静竟然如此揪心。过去的美丽全都不去，在心里得好好珍惜。脑海中那句我爱你像玻璃那么清晰。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 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baby, and it'll never change I'm not afraid to die. 欢迎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一首 Nobody 这首歌一发行就掀起了一股复古风潮，除了展现性感成熟小女人的一面外呢，还加上了有趣幽默的成分在其中，所以歌曲呢也是百听不厌了。而编舞呢几乎引得了全球人都争相模仿，更是出现了超过3000条的模仿和改编翻唱，这个组合呢也因此走向世界，打开了美国中国的市场。好的，下一首歌来自容祖儿，天然呆。 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试着去努力

总是想要疼，相思若好不了，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糟糕糟糕，我陷得比你早，你爱得比我少，注定要受煎熬。是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 这首金海心那么骄傲，这里就是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我们喜欢听歌呢，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歌曲可以带给我们感动，每首歌都有一个心情。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那些伤感的情歌，不是那些含糊的说唱，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心灵的慰藉，让我们在那些痛苦的日子当中呢，寻找到可以继续下去的理由。当这些歌曲再次回荡在我们耳边，相信你一定会回想起曾经那个充满梦想的你。接下来，陈志朋，他和他。 是睡着了，他还在想着他，窗外雨好大，他有没有回家？不能拨通的电话，自言自语的哑巴，他好想他。分开就分吧，他说已不爱他，如果他幸福，他不会困住他，现实不会像童话逃离挣扎，爱真的走了吗？故事里他和他，那么爱他，全世界只有他，他抱着她在耳边说爱她，知道吗？他多想再见她，就算再多代价，就算再次开伤疤，和他说说话，哪怕一句你好吗？停下，

你好，我是汪东城，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MyFM 好的，一首来自周杰伦《爱在西元前》。最近呢，有消息说周董将继续加盟第二季的《中国新歌声》，将继续为他的地表最强战队争夺成员。作为新歌声导师战队的老司机呢，周董显然对于抢人招数更有心得。在第一季的《中国新歌声》当中呢，周杰伦组的向阳最终夺得冠军。那这次卷土重来，相信杰伦肯定还会为冠军而战。好的，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接下来，陆先生乐队《春风十里》。 开始搜索关键词“南开商务”，南京路延长线商务写字楼， 融投中心现房发售，即买即住，建筑面积100到1300平米，多区间选择，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与南开六马路交口，2745-1999。

默坦然地犯了错，不能失去你。 哇哦，一首来自曹格的 Superwoman。 随时推新好音乐，这里是 My Fun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在第四期的天籁之战当中呢，素人歌手高欣媛挑战了曹格，而且呢用的就是这首曹格的 Superwoman。 连曹格本人呢都说这首歌只有在他的演唱会上他才会唱，因为难度真的是太高了。高欣媛的演绎呢可以说收到了现场所有观众的好评。OK， 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张信哲，不懂。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280909090。 smart。百公里油耗低至4.7升，一箱油超长续航1000公里，纳入新能源序列，轻松摇号。别克全新一代君越 30H 全混动，还天地一片别克蓝。天津圣路别克塘沽店5981-6889。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关注我，关注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天空星星是否能多一点，让我能看见黑暗中浮现你的脸。这一刻时间能否再静止一些，让我的任性坏脾气准时上演。不见不想见，

这些恶心的话让我想要吐，这是我的人生，我要自己做主，我相信一切会有上帝眷顾，他是我的 tattoo， 踏上未知的路，每一个事情都是属于有故事的酷，我用心跳我笑眯弄跳，我用心跳像罗马风的吧，我用心跳跳跳跳上我公平，我用心跳就杀灯来跑片，要刷够比死还要过，你小心用了爱的时候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真理无法的睡， 别人怎么变动你是他家的事， 你怎么活得无趣 是你的本事， 别人怎么变动你 是他家的事， 你怎么活得无趣 是你的本事， 别人怎么变动你 是他家的事， 你怎么活得无趣 是你的本事， 别人怎么变动你 是他家的事， 你怎么活得无趣 没有人可以带给你勇敢，没有人可以拿走你的坚强，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独立，没有人可以拿走你的贴心善良，用一种努力叫做相信自己，用一种坚持叫做反思靠自己，当你停止生气抱怨的时候，就是努力梦想接近的时候， 主角对白掉了，该属于剧中 好的，随时的新好音乐，这里是 MyFan 100.5，我是飞扬。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呢，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是一个起床困难户的话呢，那今天就来和你分享几个小的方法。首先呢，冬天早起啊，最好不要用一成不变的闹钟音乐，因为大脑习惯忽略熟悉的声音，所以呢，可以准备两三个的闹钟轮换着用。其次呢，一个常常被我们忽略的问题啊，那就是开灯。有的时候呢，睡醒后感觉身体并没有醒来，可以使用床头的灯光来减少夜长昼短这种情况造成的影响。好了，说了那么多，还是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接下来继续听歌，这里是 MyFan 100.5，周末放轻松。 边咆哮着，谁在我的背后嘲笑着，眼神这么冷漠，质疑我的未来。内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只属于我，表面沉默，全部都软弱。Yeah, 我们是丘陵一派，不受自主，自成一派。Mix the noise， 切换这个时代，帽子发呆，不是惊骇，在非洲不成文规矩改朝换代。我控制音乐，控制局面，善良和邪恶不止一面。把我的演讲再 repeat 一遍 ，Let's do it， big follow me， 在全新世界。 Nothing but the music is so feel。穿草雨狂风暴雨也自信走下去，柳暗花明很清醒，被你看清，教会了我理智的人性，不想畏首畏尾规矩矩，释放自己的情绪，有什么恐惧，遵循自己的纪律。 Looking for feeling 被解放的 Tango， So what 就用 Hip-Hop 比的 Tango， 管他什么音乐只要对着 Tempo， 还唱歌的 Rainbow、我是 Bad Boy穿你镜中的那不懂什么叫害怕，也从不废话。妈妈说 baby just do it， 我亲吻妈妈穿着新的 Jackie。 Nothing but the music is all I feel， it's my life， I do all I wanna do， just keep it real。 是啊， 也许是要这个的命，喧闹安静我都能适应，像一个勇敢管不住你心，快乐没了也不缺。 I have nothing so what， 想感受脱缰的洒落，被丢人的囚禁，我的自由任谁都不能够改变我，在现实世界里面生活。 每天听音乐，每天为生活加分，每天好音乐，每天好心情，尽在 My FM 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们是逃跑计划。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MyFM 100.5，我是飞扬。说到冬季旅游呢，可能还没有出发啊，你就已经想到刺骨的寒风了。但对于热爱旅游的人来说呢，冬天的寒冷似乎并不能阻挡他们出行的脚步。其实冬季出行呢，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选择的。你比如说啊，像一年四季都阳光灿烂的海南，或者说呢，一派北国风光的哈尔滨，再或者说四季如春的云南，还有着朝鲜民族风情的新疆等等，那这些呢都可以作为冬季出游的最好选择。

座城市的孤单，有太多无奈。我意外在你身后扬起的尘埃是如此灰白，我还不习惯，想要逃离这夜晚，累了，呼吸也变得不安。我们曾拥抱，曾一起狂欢，就算这过程再浪漫，与爱情无关。放不开，来不及交换，淹没在汹涌的海，让爱挣扎着靠岸。我们曾寂寞，曾一起狂欢，这下的细雨的阴霾，去另一个痛快。路太快，心太乱，温柔太短暂，若有似无的对白，变成你我之间冰冷月 好的，一首与爱情无关，来自游鸿明。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飞扬。说到茶文化呢，可能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很少关注了。但其实呢，在冬季啊，喝一些茶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对不少女性朋友或者说是脾胃虚弱的人来说呢，整个冬天都会有手脚冰冷的状态。那对于这样的你来说呢，喝红茶或者普洱茶都比较合适，还可以在红糖当中加糖加奶来饮用，

now paranoia is setting in, and I'm falling from these stars again, while every part of me screams, hold on. Cause if you can't learn to bend, then you break. Oh my God, how long does it take? Every lesson we learned took so long, but it made us strong. I am still standing. I am still climbing. Even when the rest are falling, the rest are falling, the rest are falling. I am still standing. I am still climbing. Even when the best are falling, the best are falling, the best are falling. You'll say, say my name. Cause once I get my head above the clouds, I'm never coming down. Say, say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起忘不掉。离别的技巧，不怕学不到，只怕熟能生。渐渐发现喜怒哀乐都太早，人生许多表情事情都是徒劳，反正太多人不知不觉不辞而别，都好像没有大不了，不哭不闹，突然的烦恼没必要。 亲戚加氧气创造了水， 简单。 上帝加泥巴创造了男女， 牛掰。 可乐加薯片，创造了你这个胖子。一零零五加电波创造了什么？ 什么？ 好音乐不间断，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创意不断，音乐不断，爆点不断，节奏不断，让你的好心情永不间断。My FM 一零零点五，随时随心，好音乐。 事情在生活中积累成情趣、yeah, 你的眼睛和你说话的语气催眠般让我目不转睛、yeah、 对我来说都是大事情，随着日子点滴成默契，手和你偷偷言语催眠般让我目不转睛、yeah, yeah、因为遇见你那天起，生命开始更加有趣，就连呼吸的倾听 都有幸福的动力， 因为我已经肯定 要的伴侣是你，这决定应该叫爱情。 好的，随时听好音乐，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飞扬。此刻的你在做什么呢？会不会一边在收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边在享用着下午茶呢？有个小研究表明啊，有喝下午茶习惯的人呢，比其他的人更要苗条。这似乎真的突破了我们常规的想法哈，因为呢，下午茶和正餐的消耗原理基本相同，所以呢，可以选择2到3种具有这个互补作用啊，可以保证营养均衡的食品，比如说一种谷物食品搭配一个水果就没有问题了。好的，继续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结婚》，来自朴慧晶。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天津有奥特莱斯，感恩回馈，亲情放假， 晴暖初冬，风尚大衣节火热开启， 名品云集，超值特惠，多件尊享折上折， 消费满额赢好礼，50元购物券随机送。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流行前沿，时尚炫酷 ，MyFM 100.5，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大家好，我是张宇。 She's indecisive, she can't decide. She keeps on looking from left to right. Girl, come a bit closer. Look in my eyes, searching it so wrong. I miss you right. You seem like the time to love and leave and disappear right after the song. So give me the night. 生活中总会有坎坷和不顺，压力大的时候，别忘了收听 MyFM， 让好音乐帮你调整心情，轻装上阵。我是汪峰。 期望，原谅不得不去想。